北京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不仅是为了北京一个城市的发展，也是带动中国的发展，不仅是为了城市本身，也是为了提升社会的福祉。2021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的开幕式和主论坛呢，将会在8月2号举行，同时还将重磅发布北京市关于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实施方案、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北京宣言以及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届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将继续的关注。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天天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想要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再见。